我想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听到余文华老师的这首《想起老妈妈》，可能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极为感怀，因为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独自在这座城市里为梦想打拼，而父母却留在老家。想问各位一句，一年你们回去几次？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你有所表示吗？礼物准备好了吗？如果还没有准备礼物，那我提醒各位该打个电话，哪怕只有三五分钟，我觉得也已经足够了。其实我们的父母要求真的不高。而在今天节目当中，除了听一些唱给妈妈的歌之外，我还想找一些文学大师写给他们母亲的文字，也希望通过他们的遭遇和他们的一些文笔，提醒各位多陪陪父母。首先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贾冰娜写给母亲的文字。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20天，我妈就3周年了。3年里，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妈没有死，而且我觉得我妈自己也不以为她就死了。整整3年了，我给别人写过10多篇文章，却始终没给我妈写过一个字。因为所有的母亲儿女们都认为是伟大又善良，我不愿意重复这些词语。我妈是一个普通的妇女，缠过脚，没有文化，户籍还在乡下，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再不为她的病而提心吊胆了，可我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嗦嗦的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3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地花了，但一回地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他在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四流，长声哭泣。星星会唱歌。 现实上一切都会变过，当青春剩下日记，乌丝就要变成白发，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我是王平。今天是母亲节，所以今天仅以这档节目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另外提醒收听前的每一位子女，在今天一定要有所表示。雨果曾经说过，慈母的胳膊是慈爱构成的，孩子睡在里面怎能不香甜呢？而高尔基也曾经讲过，说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为什么这么多名人都在赞美着母亲呢？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母亲拥有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爱，母爱。好，现在这时间给你继续来分享雷光夏所演唱的《妈妈与我》。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手心里有忙碌快乐，我有忧愁。公车拥挤的人群坐在窗口边，等待是我和你午后的组局。妈妈的眼睛里有忙碌快乐，我有亲吻，是我和你。 中餐桌上面的早点是我和你早晨的序曲，妈妈的手心里有忙碌快乐，我有忧愁。工程拥挤的人聚坐在窗口边等待，是我和你午后的组曲，妈妈的眼睛里有忙碌快乐，我有忧愁。躺在有阳光微的棉被里，充满欢笑与爱的亲吻，是我和你夜晚的催眠曲。 听完雷光下的这首《妈妈与我》之后，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作家张杰的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当中的一段节选。也许他心里早就明白，否则为什么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蒙混我，也蒙混他自己。那可怕的结局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那个时候他大概就知道他其实已经不行了，可是他不肯对我说实话，他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是相互搀扶才能挣扎过来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队列，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所以他的抵赖、隐瞒、解释里，总含着隐隐的歉疚，好像他不但不能再扶我一把，反倒把我一个人丢下，让我独自在这个实在没有多少乐趣，甚至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继续跋涉挣扎，是对我的一种背弃。妈，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和我，有谁能和你，或者有谁能和我相依为命呢？妈几乎不拄拐杖，拐杖拿在她手里，这在心理上起一种依赖保护的作用，何谈右肩老是撑着，左肩就垮塌下去。她只是不肯承认那是衰老的象征，在她辩解的深处，恐怕隐藏着对衰老无力无奈的机会。更主要的是，她知道我不愿意她老。我老是一厢情愿地觉得，妈还是拉扯着我在饥寒交迫、世态炎凉的日子里挣扎苦斗的母亲。有她在，我永远不会感到无处可去、无所依托。即便是现在，我看上去已经足够的强大、自立、独立的样子了，只有妈深知，不过是看上去而已。她也一厢情愿地想着，他不能老，更不能走。他要是老了去了，谁还能像他那样呵护我、疼我、安慰我、倾听我，随时准备着把他的一腔热血都倒给我呢？ 你的那张结婚照片放在床头边，同样位置，同样画面，伴我多少年，那种羞羞答答样满幸福的容颜，一世深深浅浅岁月刻画的脸，我的未来一天一点逐渐在展现，你的明天一夜一寸心的所见，是你默默付出让我拥有一切，是你让出青春换我一个永远，我可以放弃全世界，只求能够多爱你一天，就算物换星移，我的只求看你快乐。 点一点逐渐在展现，你的明天一夜一寸 选择演唱的 Miss 妈妈。我们前面读到的是作家张杰的那个最疼爱我的人去了，长篇散文的一段节选，在2002年导演马丽文根据这篇散文就改编成了一部电影，主演是斯琴高娃和黄素颖老师。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倒不妨把这部影片找出来看一看。这部影片在当年还拿了很多的大奖，我看过两遍，我觉得这是一部有着抒情风格的写实电影，剧情一点都不曲折复杂，从内容到风格我个人觉得都是比较平实而朴素的。他通过一个女作家的回忆再现了母亲从看病治病到离世的整个这段时间的经历，表达了女儿对母亲无限的思念和伤心悔恨。影片当中女儿内疚，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而加速了母亲的死亡，也后悔多年来没有好好的真正的陪伴过自己的父母。看完之后，我想可能会有很多人也会和我一样会仔细的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是不是陪伴自己父母的时间太少了，我们有没有让自己的父母为我们终日操心。不管你生活在哪里，从事什么行业，我都想提醒各位，请珍惜能和自己父母共处的这段时光。好，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小时候你父母可能也会唱这首歌哄你睡觉，这是来自于杨钰莹所翻唱的《摇篮曲》。

制造所演唱的《妈妈》之后，继续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老舍先生所写的《我的母亲》。母亲怎么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开，我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母亲起居的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若不是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告知。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12月26日，有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所以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溉的，我只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的感化，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啊。 回头看你，你已经不再美丽，忽然老了去，总是忘记说一句我爱你，亲爱的妈妈。你离开我才明白长大以后，每当我迷失自己，哦，妈妈，我好想牵你的手，一起回家，像小时候，还来不及回头。平常生活的苦，哦，我的妈妈，我已经足够坚强，请你放心，身为了梦想不得不拼命奔跑，好想在你怀抱轻轻睡去，像小时候。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母亲节，就像我节目一开场所说的。我想在这城市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独自为了梦想在这里打拼，而我们的父母还留在老家。再次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一年到底回去几次？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你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呢？如果还没有准备礼物的话，我觉得还来得及，打个电话视频一下。其实父母对我们的要求真的不高，只要时常看到你开心，你健健康康的，可能他们就会觉得幸福吧。好，今夜这档节目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在这时间来听张磊所演唱的《妈妈》。 欢这样依偎在你身旁。妈妈总说有一天我会找到一个心爱的姑娘，如今我已找到了心爱的姑娘，我也时常听她讲。其实妈妈的故事都一样，幸福中透露着感伤。 张磊的这首《妈妈》之后，要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梁实秋所写的《想我的母亲》。我父亲曾对我说，我们的家所以成为一个家，我们几个孩子所以能成为人，全靠了我母亲的辛劳维护。38年以后音讯中断，只等到恢复联系才知道母亲早已弃养，享受90岁。习俗母亲节配红康乃馨，如不确知母亲是否尚在，则配红白康乃馨各一。如今我只有配白康乃馨的份了。养生送死，两句有亏，惨痛惨痛。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完了梁实秋的《想我的母亲》这段文字之后，想起了林清玄曾经说过有关于他母亲的一段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我的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无数的平凡人之一，却也是这个世界上无数伟大的母亲之一。她是那样的传统，有着强大的韧力和耐力，才能从艰苦的农村生活过来。他们那一代的生活目标非常的单纯，只是顾着丈夫照顾儿女，几乎没有想过自己的存在。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忧病都是因为我们而起，她的快乐也是因为我们而起。仔细想想，岂止是林清玄的母亲，梁实秋的母亲，我们的母亲也一样。虽然他们平凡，虽然他们普通，甚至很微小，但是给我们的爱却足够强大。 为什么你从不愤怒，当别人都不能忍受？为什么你从不抬头，一双手握不成拳头？多少年风雨默默承受，多少年付出不问收获，多少年苦难你都经过，多少年心酸你都尝过。我好想抚平你脸上的皱纹，我好想抹去你心底的伤痛，我要你知道没有你也是我心中的强者。 沉默的母亲，白天我们共同奋斗。沉默的母亲，黑夜我们共同度过。沉默的母亲，我要永远守护着你。 孙燕唱的《沉默的母亲》，我觉得这首老歌在母亲节这一天来听很有感觉。我今天算是在母亲节来做了一档提醒所有收音机前的作为子女的朋友，这一天一定要对父母有表示，如果父母在身边的话就好好照顾他们，好好陪他们，如果父母不在身边，你像我一样，那就一定在这样的时候多跟他们交流一点，特别是在这种特殊的日子。贾平凹有一句话说得好，是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为什么在今年这样的一个母亲节有这么大的一个感慨？我从江苏台已经辞职7年多了，前一段时间我江苏台的一个同事，他的爸爸去世了，整个经过来龙去脉我都知道，就是他爸爸生病突发脑出血的时候，他飞回北京，然后照顾他爸，他爸恢复得不错，在医院里，他爸还没有出院的时候，台里催他回去有什么特殊节目和一些工作上的安排，他看他爸恢复得挺好嘛，就回去了。回去3天他爸没了，再回北京的时候就是办后事，我们聚了一下，他就跟我说，王平你也出来很多年了，该看的风景也看了，该实现的梦想也已经差不多了，不要像他一样留下任何遗憾，千万不要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我在今天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触。另外我记得斯琴高娃老师在宣传那部电影，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我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好像在宣传那部电影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爹有娘，我希望在座的人如果爹娘都在的话，从现在做起还不晚，好好爱他们，好好伺候他们，好好哄哄他们，别太犟嘴了，不然后悔来不及。好，不管收你钱的你在哪里， 强到没有强的斐讯 K2 路由器重磅升级，斐讯 K2T 内置天线让延迟在线，信号依然强到没有强。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抢先发售，更多优质产品同步超值开售。 小整形怕医生不靠谱，怕假药副作用，别怕，上新亚 APP 专业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新鲜的新，氧气的氧，新氧千年豆腐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美好的生活